我们说是你的呢就是你的，越是紧握呢就会越容易失去，我们努力了珍惜了问心无愧，其他的呢就交给命运吧。欢迎光临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啊。那今天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那如果此时此刻你的心情稍微有一点被乌云遮住的话呢，那就赶快跟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能量音乐之旅吧，那相信它一定会帮你拨开那一片乌云的，好吗？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歌啊，听什么歌呢？没错，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是听。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充分的展现了陛下深刻的自我剖析和灵魂的一种拷问，编曲呢也是特别的别出心裁啊，前奏呢运用诡异迷幻的音效，转而呢进入到有节奏感的吉他的拨弦，搭配留声机的复古音效，让人呢不自主的就会进入到时光的回旋当中。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陛下的听。他说话我们仔细听就好了，一定会捕捉到你想要的一种信息啊！那很多事情呢真的不用猜也不用听啊，要用心去感悟的，你明白了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啊。下面这样的一位人物呢，他的嗓音非常细腻纯净如泉， 极高的辨识度，让人能够过耳不忘啊。他就是你身边的一位普通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呢，会用歌声带给你很多的温暖啊。谁呢？他就是温暖又普通又简单又特别的吴青峰啊。我们说青峰的声音呢，真的是好治愈啊。那最近呢，他在一档综艺节目上呢，翻唱了那首《逆光》啊。那在节目当中呢，很多人都在感叹，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温柔的男生呢？那所以我们就来共同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温暖的声音吧，来自吴青峰的《逆光》。 也许我一直害怕有答案，也许爱静静在风里打转，离开释怀，很短暂又重来，有时候自问自答，我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孤独呢是一个人的狂欢，没有舞伴呢自己也可以跳哦。那喜欢独处不爱社交的人呢，梁欢给了你这样的一种办法啊。那强力的律动和重拍的节奏可以把你从刻板拘谨当中暂时的解放出来，唤醒你爱音乐想跳舞的心啊。这样的歌呢真的不用多说什么，开大音量，身体动起来就好了。所以呢听听看这一首歌曲，来自梁欢的自己跳舞指南。喜欢独处，擅长压抑啊！如果你有以上的症状呢，又想像其他正常人一样享受音乐和舞蹈啊，那么就在这样的一首自己跳舞指南当中来寻找答案吧，好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啊！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呢，自行车呢是旧时光的一种象征了啊。那时候没有驾照，没有汽车，想去哪儿呢就是骑自行车啊。春夏秋冬风雨无阻，穿过了一年又一年。刘明呢以单车为马啊，把一些旧时光的片段呢装进了歌曲当中。仔细听了你会发现，原来旧时光呢就是那么的温柔，那么的简单。所以听听看，来自刘明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单车》。 我穿过漫长的岁月，只为能和你相遇，告诉你我曾经的样子。

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继续维持晴朗天气，光照充足，风力不大，空气比较清新，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日落之后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大，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自从去年底的《演员的诞生》，今年初的《声临其境》开辟了表演类综艺这一新的节目形式之后，明年这类综艺将迎来井喷。各大卫视和视频网站即将推出一大波表演类节目，湖南卫视的《声临其境二》，江苏卫视的《未来的大剧》，腾讯视频的《全凭演技》，爱奇艺的《演员的品格》很快会和观众见面。央视大型科普节目《加油向未来》第三季决出18岁的总冠军陈坤宇，这位清华大学物理系大二学生早在今年8月底第二期节目播出后就迅速走红网络，节目当中观众已经处处窥见这位小学霸的年轻气盛。延期决赛，陈坤宇自言并不紧张，因为整个参加比赛的过程对于他来说就相当于来玩一趟。谈到自己的未来志向时，他说要做一辈子学生。由朱丹主持的文化旅游节目《单行线》正在热播，节目中朱丹将还原到普通旅行者的身份，带领观众去发现旅途中的风景。《单行线》被朱丹形容为一个35岁中年女人面对困惑任性出发的一次旅行。她坦言，节目拍摄时正值事业和生活的低谷，《单行线》的出现如同打开一扇门，通过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朱丹感受到不同文化里平凡的普通人为生活努力奋斗的生命故事，看到了世界的美好，看到爱与生命的坚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部地区联络线东大桥路口东西双方向、工体北路东西双方向、通惠河北路出境方向三环到四环间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Raise your hands up.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作闪躲，我在人间漫步，拥挤残酷，我忘了我是我，任你漂浮，我停住在星空，搜集孤独，我不踏上泥土，大雨走路。 OK，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尹玉客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人间漫步啊。没错，银河里的少年呢在人间漫步，世界呢开始纯白起来。那对于刚20岁的尹玉客来说呢，喜欢漫步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内心住着一个老的灵魂啊，喜欢慢的哲学，人间漫步慢慢来，空灵又漂浮，纯粹的声音唱出了生活当中只有相对真实才能够相对自由，因为热爱自由，所以他一直保持着相对真实的自己。那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王卓是好声音时期汪峰战队的成员，一直不断的持续创作。小岳老板在民谣界这几年很红，两个人合作的这首单曲是王卓2016年的作品。当时他是这么解释这首歌的，我们一生要走过几个十年，第一个用来年少无知，最后一个留给岁月静好，还有6个。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王卓和小岳老板十年之后。 把无助的还有无奈的全部留给这时光，把悲伤的写在纸上，寄到远方的远方。 把我的歌和你的长发统统留给那月亮，写一首诗埋在了山脚下，虔诚的我们会怎样。 在十年后还有你的地方，我还想再唱给我的姑娘，是天上的月还是你的目光，带我一路向北望。 在十年之后的每个地方，我还想再唱给我的故乡，是流浪的云还是你的泪光，带我一路向一路向北方。把无助的还有无奈的全部留给这时光，把悲伤的写在纸上， 寄到远方的远方， 把我的歌和你的长发统统留给那月亮，写一首诗埋在了山脚下，虔诚的我们会怎样？ 在十年后还有你的地方，我还想再唱给我的姑娘，是天上的月还是你的目光，带我一路向北望。 在十年之后的每个地方，我还想再唱给我的故乡，是流浪的云还是你的泪光，带我一路向 北方。一路向北方，一路向北方。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一键刺穿的爱情记忆都将成为心上的一道疤痕，所有身体感官都会牢牢地记住爱的这一刻。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欢迎回来，我是春晖。那继冲破10亿票房电影《乘风破浪》合作之后呢，李荣浩呢再度与导演韩寒在音乐上擦出了闪亮的火花。念念又不忘呢由李荣浩谱曲，韩寒填词，当过去完成时遇上现在进行时，一碗汤引爆的一场记忆流弹，那些一起经历过的风景，一起喝过的那碗汤，回忆呢就像是一支箭直击心房。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李荣浩的念念又不忘。 向我行走，我也就静悄悄戎马向问道，依然被一剑刺伤，我为什么会这样念念又不忘，你用什么牌的剑刺穿我心脏，只是看见就遗忘他，我却我为什么会这样念念又不忘，你说过的话让我好想要死亡，只是看见完他黯然神伤。 OK， 念念又不忘，来自李荣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了，今天节目为大家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任素汐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等一等》啊，长路漫漫，等你慢慢走，这是其中的一句歌词啊。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电影《无名之辈》的片尾曲了。那电影当中，任素汐扮演的角色马嘉祺呢，因为身体不便，只能终日坐在家中，他的生活呢，因此变得是暗淡无光啊。但是呢，随着电影故事的展开呢，人和人之间美好的感情呢，再次点亮了他的心灵，还收获了一份意外的惊喜。轻松愉快的曲风呢，浅浅吟唱，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仿佛在告诉我们要积极的面对生活当中所给予的不幸啊，用乐观的心态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无名之辈。好的演员，春天来了；好的电影，春天也来了。所以呢，我们来共同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任素汐带给我们的《等一等》。好吧，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喽。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送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等一等。再等等，乌云背后的月亮等着风，等着风。等一等，再等等，窗台外面的花朵等雨声，落雨声。我在等什么？是在等冬去春来，还是等一树花开？是否时光太快？冬去春来呀，时光太快。